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我想问这个跟广告是有即是叫做 sponsor segment 这样的东西，那即係譬如你個待遇方面同正常嘅， 我都係計數 嘅 咋。咁、哦、但係只不過就係、 是、即係穩定嘅工作。 係啦，穩定嘅。 應該你會做得好開心。 做得好開心，同埋因為咧呢一個節目咧，因為兩分鐘一集啊嘛，即係分嚟兩分鐘一集啦。我翻一日工嘅咋，錄曬㗎啦。 但係肯定唔容易啦。嗱，大家聽可能係分嚟兩分鐘搞掂，一陣間你咪搞掂咯。但係其實如果咁密集地去 up 一堆嘢咧，其實拍嘅時候都應該都， 但 係 好快 㗎。 我成啲幕後都中意到我黐線啊，因為嗰時咧我可以咧係within係最快嘅記錄。如果我真係而家都冇記。错啊！我廿分钟啊，好似录晒啦，五集嘢， 哇！咁犀利， 最极速。 你有冇唱过阿 Lam 日记啊？ 诶，冇， 即系呢个系背定系睇噶？ 有背有读嘅 VO 系啦，即系有背嘅 tag 啦，我哋要拍 tag 先啦，咁啊要拍 tag 又要配翻头先话急口令嘅讲价钱嗰啲 VO 啦。我之前系快到咧，完全好多时候咧一 tick 嘅啫，所以我最快脆开厂嘅速度系廿分钟拍完五集走得。 哇！ 啲人就开心到咧，系啊，啲酷都好开心啊，哇，好正啊， 啱 打收工啊咁嗰啲，哇，有位仔放心啦咁样。 哦， 系啊，咁我就因为咁样就做咗，咁我客又好满意咧，因为每一次出嚟都啲货又准啊，啲字又清晰啊，又冇讲错啊，咁即系好中意咁。所以 买机票有冇得平啲啊？ 当年有噶。当年真系有噶，佢哋好好噶。老板直情话咧，当我 staff 咁滞噶啦，你话俾我听啦，你想买嘅，我哋俾翻个 staff price 你啊，咁样。咁、 哦、 但系原来佢哋 staff price 都平几廿蚊嘅。 诶、哎，知唔赚好少钱 啊？赚好少钱 嘅 啫。 咁但系起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肯定嚟嘅。 系啊，绝对一个肯定嚟。 句说话，无论你买唔买，帮唔帮衬佢都好。 所以都可以买下广告嘅，即系嗱，你谂下啦，嗱呢个客户用咗我五年啦。咁另外呢個六合彩嘅客户用咗我17年，咁即係其實我好可以 satisfy 到，即係滿足到客户嘅要求嘅、嗯。即係如果大家客户啊中意我嘅話，即係揾阿蔡國威做嘢啦，即係包保你滿意。 我翻嚟想問翻咧，嗱，其實即係最我最想探究，反而係你嗰五至八年， 係 你點樣捱過去咧？嗱， 即係守住翻工， 其實 好痛苦。嗱、嗯， 第一，你有冇啲人？间唔中俾你出嚟吐下苦水， 有 吐下背脊 ，friend 有 顶住先。同埋你点样过咧？嗰几年时间， 都系咁过噶咋，即系等啲 friend 系唔开心噶， 系好唔开心噶。 系， 所以其实咧，我做人咧都几得意嘅。我前半生咧系一个好好灰，好嗰啲叫做好负能量， 嗯， 好唔积极， 系 好唔开心。一同 friend 咧、 啊、 一。倾偈咧就爆喊嗰啲嚟嘅，喊到啲 friend 都好惊嘅，即系每一次你都喊嘅，哇！每一次你都咁负嘅咁样，咁、 嗯嗯、 但系好彩佢哋又 OK 我啦，即系都肯听啦咁样。咁、 嗯、 嗰、 嗯、 时真系好难挨，咁但系你都要挨嘅，因为为生活吓。咁、嗯、但系咧，我就中间系去到突然之间，我记得应该喺我三十岁左右啊，廿到尾三十嘅时候，我突然人生叮咗一下， 系 就同自己讲就。哇！你咁富嚟做咩啫？你咁富都冇用噶、哦，呢、這个世界唔会为咗你一个人咁富嚟到改变噶、哦。呢、這个世界个时间永远一路会继续行，个地球一路会转。你咁富，你咪斩你自己唔开心。咁你不如可唔可以开心啲啊？你开心又咁过，唔开心又咁过。咁我嗰下唔知乜突然间自己开咗窍、哦。 系， 咁我就哇，我个人就好积极，好开心。 突然之间嘅， 突然之间， 但系积极开心咗之后，仍然都系喺个五至八年里面，即系都仲要挨嗰啲时间， 继续要行，要挨嘅。咁但系就已经开始就 happy 地挨啦 ，happy 地挨啦， 咁神奇啊！ 系啊， 咁嗰个 happy 地挨，咁有冇对于嗰个叫做 drama 嗰个工作上面嗰个睇法又唔一样咗咧？ 呢样又唔想我考虑啦，因为咧后期咧已经成间公司咧，因为开始冇 drama 啦嘛，咁我就即系，咁我已经唔需要去考量呢一样。嘢啦，系啦，咁只不过我就会考量就系我点样去再做多啲主持嘅嘢啦，同埋就 系 话头先你话点样挨过咧，又可能有少少天意都安排嘅，因为嗰阵时嘅娱乐事业啦、电视行业啦，都有一个嘅互相挖角潮，咁亦都挖走咗大班人啦，即系我前面。嗰啲人我喺度喺我前面，我排緊隊㗎嘛，因為我排好後㗎嘛，係咪先？我啲新人又或者好痛苦咧嚇，我冇乜嘢做嘅時候，我排咁後，我前面有多人嘅，咁我前面嗰陣人走喎，開始走咯，陸續走咯，跟住之後咧，另外咧又冇 drama 咯，演員又走咯，再後屘咧就連到 啲箍都走啦， 箍又走啦，或者公司咧開始蝕錢啦，

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 专家一讲到阿士就一定要播呢首歌， 冇错，阿士主题曲啊嘛。 咁啊，亦都听到阿威就系一个好感人嘅故事，好激励嘅故事啊， 好大嘅系啊，好大嘅一个反差咯，所以即究竟条路点行，其实真系喺自己手上。 一哥，咁大个道理， 你都冇， 我一直坚守住，我都坚守紧喺手下留情入边噶。 你都冇听威仔讲嘢。 亨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大会预计每日将有超过2000名角色扮演者参与活动。为咗改善以往通道拥挤情况，将会加大开放俾扮演者嘅场地，亦都设立人数上限。攝影師和角色扮演者如果需要在活動拍攝，需留意今年新增的相關費用。角色扮演者登記證是20元，攝影師通行證是80元。大會今年加設兒童票，每張20元，需要由成人陪同下經由親子通道入場，普通票維持在42元一張。主辦方表示，今年的現場票只供遊客購買。美国总统拜登谴责俄罗斯最新一轮对乌克兰的袭击，造成至少41人死亡是暴行。北约峰会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焦点议题之一是俄乌战事。北约亦都邀请了4个印太地区的伙伴国，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出席，并考虑召开分别有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会谈。拜登话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保护城市和平民免受俄罗斯袭击。联合国安理会亦都应乌克兰的要求举行会议。俄军星期一向乌克兰发动近期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受到基辅的全国最大儿童医院遇袭，至少2名儿童丧生。莫斯科否认针对平民设施，反指是乌方的防空导弹坠落，导致民用设施破坏。乌军其后向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发动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20人受伤。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晴，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香港电台。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乱揿。银行话户口有异常交易，要入密码验证。 有平嘢，即刻咁拎俾钱先。 Download 呢个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乱揿错好头痕，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

其實就一路就喺亞視嗰度就經歷啊亞視嘅不 永恆嘅時段 不斷嘅蜕變啦。你作為咧死守襄阳城當中其中嘅幾位烈士啦，好啦，你對於最後亞視都係要熄燈。你有咩感受啊？ 超可惜，超心痛。嗰阵时我喊咗唔知几多次啦，真系噶。喺15年嘅时候，要首先第一样嘢，只要宣布要离开呢间公司，即系跟住之后又要睇住佢熄机咁样。哇！当时有好多访问噶嘛，好多专访噶嘛，我每讲一次就喊一次。因为其实间公司系好好嘅， 我都觉得系 间公司真系， 里面啲人 即系做过你都知道， 系啊，里面啲人咧系好鬼正噶， 系我哋真系 好 似好 family， 好一家人，即系大家会三唔识七咁，或者我哋只不过系同事嚟嘅啫，但系嗰个建立嘅感情咧系好深厚嘅。因為我哋成日朝見口晚見面， 好 close 嘅，係 啦，同埋我哋又唔會話惡言相向啊，我哋又唔會話爭嘢做啊，會批爭啊，或者我會唔睬你，你唔睬我啊，我哋只會話喂，想點啊？你嗰個想想點樣講啊？喂，我想咁樣，我得唔得啊？我哋會夾，即係完全係冇一個好惡性嘅競爭喺裏面。咁所以你話到最後尾，佢竟然落得如此一個下場，話要熄機冇牌嘅時候。仲要系因为你觉得你知道系咩原因啊嘛？你因为知道系个老板搞成咁啊嘛，咁你就会觉得哇，有冇搞错啊？即系一手俾你摧毁咗个咁好嘅间公司，即系虽则我哋唔系话最多人睇，但系我哋都好肯百分之一百去付出去做嘢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冇噶，嗰阵时候系超唔开心嘅， 有冇彷徨过咧？ 我又有嘅，有彷徨嘅，等于即系嗰阵时有讲话攞辞啊嘛。嗰阵时其实我变相都系攞辞噶，因为我哋用翻劳工法例嚟到去 terminate 佢张约噶嘛。其实我未约满嘅，但我喺农历新年二月嗰冇耐就已经系用劳工法例 terminate 咗佢。咁突然之间即系一身轻啦，冇晒任何嘢啦。但其实我冇前路噶，我冇 approach 任何公司。我唔知道自己嚟緊會係點樣㗎喎，只不過首先話俾大家聽，我自由身咗，我離開呢間公司咁解咗喎，咁都有啲彷徨嘅，但係嗰時亦都有啲信心嘅，因為叫做喺尾期嘅時候，我覺得我自己都建立咗某一定嘅工作嘅能力啊，嘅 image 啊，咁我好相信呢总有电视台会揾我嘅，咁所以都少少担心啦。咁但系就担心咗一段好短嘅时间之后咧，就已经有电视台 approach 咗啦，就要问我啦，就系、是、我有冇兴趣签约啊咁样。 就系 TVB 啦， 两间都有，当时候嘅 K 宝同 TVB 两间都有问我，咁最终我就选择咗 TVB。 你总是这样说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带我见你的朋友，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沉默。你追问我的行踪，你在乎我的举动，哄得我泪。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望着你突然一阵心痛，一次又一次人的感情放纵，你的脆弱让我走不开，你的依赖所以我吞。想着你还是 就仲有一集啦，威仔嘅咁啊，讲佢去到 TVB 嘅发展系点样样啦。咁啊，除咗蔡国威之外咧，我哋今日仲请嚟一位咧前亚视嘅员工咧，就系梁伟勤嘅。 系大家好啊。 系啊。咁啊，首先我哋想讲下咧，即系点解当日你会加盟亚视嘅咧？ 哦，其实关对面街电台事嘅。 哦，系咪啊？ 因为嗰阵 佢系咪见你去咩 雅 典奥运系咪？ 系啦。咁、所以因为咁样咧，就我识咗体育组嘅同事。 所以啊，香港电台即系。慧眼识英雄啊！佢今年揾到一位啊，有超过二十年主持奥运嘅经验嘅， 点 系 2024 啊？ 2004系，真系二十年， 超过二十年啦。 系啊，唔止啊，我系02年做世界杯噶嘛，帮有条线嗰度。 系咯， 系啊，真系超过 廿 年 啦。我都未出世啊！真系。 你睇阿飞哥见多识广，佢都擘大对眼啦。 哦，咁就因为 咁，所以系啦，识到亚视嘅体育组嘅同事， 系 跟住后。后来呢又去到雅典奥运之后就是北京奥运嘛。跟住因为认识了他们，所以呢差不多到北京奥运的时候呢，我就主动打电话找回那班四年冇联络的同事。咁跟住之后他们又 welcome 喎、然后 我想问你打电话跟他讲咩，喂有没有东西捞 㗎嘛。不是我是跟他们讲，即当然是跟膊头有花那些人讲啦。咁我就说我好想做奥运。 哦，可以咁㗎。 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俾个机会我。哦，哎无需自荐的 friend 嚟噶，真系。 其实我都想做奥运噶。 系，你咪你可以打电话去诶，同诶，你打电话同埋同处长讲，一即刻讲得噶啦，可能随时。 我哋而家讲啦，系啊， 因为 其实我都想做噶。 系，你喺个大气电波嗰度即刻讲啦，表明个心声。 我都有几年嗰啲搞下体育啊，讲下波嗰啲经验噶， 我都有踢下学界噶。 我都识讲啊， 系啊。 隔篱房以前阿恒叔嗰个咪我咯， 系啊。我哋都有贡献嘅喺体育界，系就因为咁样，咁所以就有机会系啊，同埋点解北京嗰次，咁咧我就打咗电话去啦，咁啊搞完一大轮之后啦 ，OK， 咁佢哋俾我做，但系咧佢哋就话啦，我好记得嘅，因为咧想等观众咧可以会认识你先啊，咁所以咧因为北京奥运系2008年八月八号噶嘛。咁我就喺2008年嘅一月开始咧，就喺亚视做咗一个佢哋每个星期一次嘅体育节目。 哦， 系啦，但虽然咧个 show 钱系好恩嘅，咁、但系我觉得好好玩嘅，因为你叫做真系严格嚟讲系不停 regular 咁去做一个叫做电视节目咧，仲系 live 嘅。 系， 咁嗰个 training 我觉得系好难得嘅。 咁咪算系第一个？即係咁正式做嘅 體育節目、 電視節目， 唔係嘅，以前即係02年世界盃嗰陣咧，都有喺 cable 嗰度有做過嘅。 咁但係嗰啲都係一個 one off 嘅。 係即係譬如可能係 世界盃， 係啦，譬如一個 season， 佢世界盃之前都有做到嘅。咁、譬如一個 season 可能有13集，定係即係一季咁樣啦，類似係咁樣。咁做完之後就冇啦。咁但係。ATV 嗰個咧完咗奧運之後，仲繼續有 run 緊啊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做咗一段幾長嘅時間，就因為咁樣而認識到佢哋有啲幕後嘅工作人員啊等等咁樣咯。 咁於是乎就即係再三番四次就幫亞視做嘢啦，可唔可以咁講噶？後來 佢哋有嘢，佢哋會揾我做，同埋啲足球嘢咯。有陣時佢哋都會即係 on and off 咧，會博下嘴播下波咁樣噶嘛。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就會識到其他嘅一啲所謂嘅廣播佬啦。即係譬如阿巢。陈炳安先生，系啦，阿巢，我都系因为咁样喺 ATV 嗰度识到翻嚟嘅啫嘛，系啊。 咁头先咧，我哋听到即系梁礼勤咧，就同我哋嘉宾访问嗰阵讲到话，即系亚视都系一间好有人情味嘅公司。咁、我听到咧，梁礼勤就话系啊，我都觉得系。 系啊， 点解你会觉得即系亚视系一间咁有人情味嘅公司咧？ 其实咧就冇得比较啦，因为我冇喺其他嘅 即大台我冇做過嘢啦，咁但因為大台我都有 friend 喺度噶嘛，咁有時聽到佢哋講，譬如人同人之間嘅交往咧，佢哋個文化係咁樣咁樣嘅，咁但我喺亞視就見唔到呢啲咯，即其實佢哋無論大粒好細粒好台前幕後好，佢哋都可以即好 nice 咁樣傾偈啊嗰啲咧，又唔會你笑咩啫？ 冇，咁你喺兩個電台都服役過，你又覺得邊邊有人情味多啲咧？ 嗱，即如果你講 邊個有偷笑 啊？嗱，人情味嘅話咧，睇下你係擺喺。一个乜嘢嘅状况咁样去睇啦，系啦，即系有阵时，因为大家唔同风格，所谓比较嘅，系啊，嗰边 wild 啲咯，呢边就即系 decent 啲咯，咁但系两边都各有好处啊。 如果香港电台同亚洲电视比较咧？ 哦，咁啊，电台同电视就好难摆埋一齐嘅。 唔怪之四年后都揾翻你做啦。 系啊，真系多谢晒啊。 系啦，咁啊，好啊，咁啊，大家密切留意睇下嚟第一二三啊， 系啦，系嚟紧系奥运第一台，唔该晒。 系啦，咁一间翻嚟继续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陈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58岁工贸署职员攀登日本富士山时死亡，系今年夏季开山之后首次有登山者死亡。日本传媒报道，死者同妻子寻日由富士山五合目开始登山，到晚上8点几喺八合目向山顶进发期间表示不适，送往急救站后证实死亡。而家正喺当地带团登山嘅攀山专家曾志成表示，上富士山嘅山路难度唔高，路段状况良好。富士山高度是本港大帽山3倍，他说部分人会由一合目起步到五合目过夜之后第二日再上八合目然后攻顶，另一种是坐车到五合目登上八合目再攻顶。他解释由山脚起步的好处是过程中能够适应高度，很多人到八合目即是大约3100米的高度就开始有高山反应，如果让身体多一日在高海拔地方适应会更好。他认为登山人士遇到头痛等不适仍坚持登山，最终有可能不省人事或有其他意外发生。前港队代表方力申开办泳会，旗下有学生因泳会级别而被拒参加锦标赛。身兼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的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表示，游泳总会初步同意为日后比赛设立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赛的渠道，不会因为属会级别而影响参赛资格。霍启刚表示，与香港奥委会代表杨祖赐以及泳总会长黄敏超会面，表达运动员才华必须得以发挥，是选拔机制核心原则。体育总会有责任提供机会和平台，不能够埋没人才。他引述黄敏超回应指，游总一直有完善机制确保运动员发挥潜能，承诺稍后交代具体方案实施细节。杨祖赐承认泳总庞大架构或未能兼顾年幼泳手，需要泳总进一步了解及检视系统，并将于巴黎奥运会全面检视管治。并将于巴黎奥运后全面检视管治。伊利沙伯医院发生袭警案，一名警员手部受伤，涉案男子已经被捕。于晚上大约7点半，一名男警在伊利沙伯医院调查一宗交通意外，期间被一名情绪激动的男子用手袭击，导致手部受伤。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9,307点，跌咗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584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12，日元161.09，瑞士法郎0.898，加元1.364，人民币7.272，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364.32美元，卖出2,364.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晴，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

从象山村出现咗之后咧，咁就令到我哋咧就行少一段路，甚至乎你唔使搭车嘅，你硬落去象山村咧就已经 OK。咁所以咧。当年象山村一开的时候咧，系可以话成为我哋嘅补给嘅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咁、而喺里面有啲咩咧？因为象山村系得三栋楼嘅啫嘛，咁所以佢出到嚟咧，嗰啲嘢系永远都好似系少少少少、细细细细，咁变咗大家就个距离感就会更加近啦。嗱、例如佢哋有个。哦，嗰度好似唔係冬菇亭嚟，總之有一堆大排檔咁樣嘅嘢啦。咁嗰堆大排檔咧，基本上有好多個檔口咧，大家都會幫襯嘅。咁又你係最基本嗰啲嘢啦，咩咩白粥油炸鬼腸粉啊，跟住 有呢啲檔都少咗。 係啊，但係食白粥油炸鬼腸粉，如果你係喺大排檔食咧，個風味係唔一樣嘅。 冇錯啦，嗱，佢一定係有。几款碟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啦，一定佢个油炸鬼 系 啦，或者绿色嘅，即系嗰件牛脷酥， 仲要有张纸垫住喺底边， 系啦，一定系跟住啲筷子一定系绿色同埋橙色嘅筷子乱插嘅，一定系嗰个兜噶啦， 系啦， 嗰个桶系啦， 同埋咧仲有，我觉得大排档咧令到我哋怀念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无论佢系冬菇亭定系咩都好啦。佢自己一個煮嘢嘅地方啦，跟住嗰個好似一個 counter 咁樣嘅位去 serve 你咁咧，然之後出面有少少台凳 ，and then 咧佢永遠前面都一定係有一塊大塊嘅空地，而大家咧亦都係會將佢哋嘅圓台咧，咁咧就 排曬出去， 開滿曬個空地，而嗰陣咧係冇人捉噶嘛。即係究竟嗰個空地係咪真係可以俾啲大排檔咁樣去擺啲凳、擺啲台出嚟用曬咧？嗱，呢個我唔知。咁但係咧，以前去到嘅時候咧，你就會好自然地咧。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呢，即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好像约定俗成，我知道这一张台是属于那间铺头，就算离那间铺头几远都好啦，那你知道你坐在这里就是吃那样东西。 当然呢，这个呢就有少少潜规则的。即係我覺得以前咧，即係玩都玩得幾小心嘅。即係譬如去到咧，究竟我坐喺呢張台，我哋都會睇下嗰條楚河漢界究竟係屬於 係嘅，你會 茶餐廳 A 定係粥鋪 B 咧？ 唔會坐錯， 即係熟食中心咁樣。 冇錯啦，你又識得坐 嘅 喎。 但係咧，但係佢哋又有一個幾好嗱，因為而家可能有一啲咧 ，even 大排檔都 fusion 咗噶嘛。即係我其實咧，我就係做呢個魚蛋粉嘅，但係我亦都可以提供奶茶嘅，即係有啲呢啲咁。但係以前就分好開嘅。是鱼蛋粉的就淨是提供鱼蛋粉的东西的。是的。那奶茶或者咖啡那些你去。 隔离买啦。 隔离再隔离那档啦。是的。但是你就算坐在鱼蛋粉那里你嗌那杯奶茶过来他们又不介意。是的。即是会这样捞返乱了都 OK。那这个文化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是的。同埋呢我好记得呢那时候就正正是因为你同好多档都好熟有阵时呢你去食嘢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有啲啊即是有啲唔好意思出現咗，例如我已經食咗三日上海麵咯，咁我今日我想食腸粉喎，咁點知你行過嘅時候，上海麵就喂阿妹咁樣嘅時候，弊啦，我又唔食得腸粉啦，我又要行翻去上海麵嗰度，即係會有呢啲。雖然其實佢哋唔介意嘅，不過係咯，會有呢啲咁樣嘅回憶咯。而上海麵咧，其實我人生裡面第一次食咧。如無意外就真係喺象山村食，咁當時嗰檔上海麵咧，其實係一個 family 自己經營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阿媽媽咧可能負責洗碗啦，跟住咧佢有啲哥哥姐姐就全部係佢嗰啲仔女嚟嘅，咁就負責招呼客人啊，煮麵啊咁啦，咁佢哋有個特徵嘅，那個特徵就係咩咧？有好多嘅鋪頭嘅朋友咧，佢哋係會好即係好嗰啲叫咩啊？即係好 social， 好似好長袖善舞咁樣咧，就咦阿一仔嚟，一仔過嚟過嚟嚟啦，呢個位正，嚟過嚟坐咁樣啦。咁但係咧，阿上海麵家族咧，佢哋係比較上內斂一啲嘅，同埋佢哋個樣咧有啲好似怕醜啊， 敦厚啲， 係啦，甚至乎慘慘地嘅時候，我會覺得係。咁所以咧，佢哋又想即係。招攬你過嚟，但係又好似有少少卻步嗰啲位咧，係令到我好深印象嘅。咁、所以我係通常我都唔想拒絕 佢哋咯。我可唔可以介紹下上海麵係一個點樣嘅食物嚟㗎？ 其實我都唔知係咩，我媽話俾我聽，呢上海麵好食啊！ 咁你記得係點㗎？ 湯麵定 湯麵嚟嘅粗麵咁樣咯， 但係白色嘅 黃白咁樣啦， 係。

就會俾翻多少呢一種感覺你咯。 即係而家啲茶餐廳好多時都係其實背後原來都係連鎖大集團噶嘛，就冇咗嗰種洲際茶餐廳嘅感覺噶嘛。因為你問我有邊啲即係除咗尋日講嗰啲叫做大學時期去沙田嗰啲冬菇亭嘅一啲回憶之外咧，你問我就係第二陣就係對上再早啲就係中學時代喺西灣河附近一大鋪嘅嗰啲餐廳有好多嘅，即係由貴價去到平價都係你嘅回憶嚟嘅。即係例如有一間食壽司嘅，人生係中學唔係人生，即係你中學唔會揀去食壽司一個 set， 因為貴嘛， 一個 set 都成可能九啊幾百幾蚊，係唯一一次哦，可能係贏咗個比賽，阿 Sir 請食飯，然後成班就可能 book 咗成一層，阿 Sir 就話今日請大家食壽司咁樣，咁呢啲回憶咁哦，間壽司鋪又執咗，但係另外有一間咧，我反而有啲懷念咧，就係喺附近西灣河附近咧，有啲嗰啲假嘅日式拉麵檔啊，然後食嗰啲 何謂假咧？ 即你見到個豬骨湯底，然後佢上面可能會煎隻蛋俾你，會揼啲芝麻， 好中意呢啲香港好港式 style， 係啦。然後嗰啲豬軟骨係好似喺滷水店到滷出嚟嘅豬，即係一定會有呢啲嘅豬軟骨，然後煎蛋拉麵， 或者有塊餐肉咁樣。 係啦，咁然後 錯曬嘅， 係啦。然後又或者佢可能通常啲日式嘅鋪咧，佢第二樣嘢就係會有一啲煎餃子食啦，同埋會有嗰啲咖喱豬扒飯。咁我記得嗰陣時中學時代係有一間係成日去嗰度食嘅，咁點解會成日去嗰度食咧？就是、因為佢有免費添飯呢樣嘢。就係、是、我嗌一個咖喱豬扒飯$22，跟杯凍嘢飲。咁但係你知道我哋中學時期發育嘅男孩子係要食好多飯㗎嘛。佢總之就係任我哋添飯囉。我唔夠佢再添飯，仲會畢啲咖喱汁落去俾我哋添。咁試過有同學仔呢係處於一個叫做良美嘅狀態，即係例如可能 長期良美 去咗買 game 啊，或者買波衫啊，成日咁樣呢，咁佢就會跟埋我哋一齊去食飯。然后就分我哋啲饭嚟食，然后就同人哋唔好意思，我哋唔够饭，然后又再添，就免费喺嗰度要食咗一个晏昼嘅 lunch。咁呢啲铺头，我觉得系买少见少嘅，又系即系嗰啲，因为而家尤其是拉面铺呢个种类啦，即系大家都会讲哦，呢间系 要正宗啊，札幌拉面 系啦，过江龙嚟嘅，咁啊佢系日本师傅喺度调配，咁然后啲材料咧又空运到港，但系好偶然，你真系会好想食翻嗰种嘅 嗰种 feel。即係 嗰頭有好多嘅罐頭粟米啊，嗰片嘅紫菜啊，然後可能有嗰個木柄嘅嗰個大湯羹啊，係啦，咁你就會好想食翻嗰種，然後仲可以加$15有個餃子，以前唔使加咁貴，加$10有餃子。 跟住有一盒咧就係攬係日式嘅飲品，係 啦，日式飲品或者通常 一罐橙汁， 或者攬個乳酸飲品啊，通常係呢種。你問我係而家我都幾難揾到一間呢啲咁嘅。即叫港式嘅半日式拉麵鋪頭。 但係咁喎，你要明白就係咧，雖然呢只叫做港式半日式啦，但係其實當我哋低温食嘅時候，又或者呢一樣嘢啱出現嘅時候，其實呢個係堅嘢嚟嘅喎。 梗係啦，即係等於我哋節目以前都講過，最初我哋食嗰啲嘅壽司係好唔正宗㗎，譬如。即係嗰啲軍艦上面係鋪啲海蜇啊，八爪魚啊，或者嗰綠色嗰啲叫咩啊？即係海大嗰啲，咁你又覺得哇，食壽司啊，食呢個呢啲港式版本嘅壽司就係我哋早期認識嘅壽司，同埋嗰個三文魚係細到無倫噶嘛？ 呢個都已經係 high 卡咗啦。其實咧，第一個興奮係咩啊？ 蛋壽司係嘛？ 唔係，係你攞住條蟹柳， 即係捆少少紫菜上去。 細個嘅時候真係噶喎，突然之間阿媽買咗一樣嘢翻嚟，話係叫蟹柳。你一睇佢個樣，唔知點解，你覺得係哇日本喎？咁嗰啲蟹柳仲係有塊透明紙包住嘅。咁但係成餅蟹柳係 total 有十條 pack 埋一嚿好硬咁樣雪到硬曬，咁你逐條掹出嚟咁食噶嘛？即係其實食蟹柳你都會覺得哇好勁啊！我而家食緊日本嘢啊咁。 係啊，所以你問我，我有啲懷念，即真係會特登翻去中學附近哦食翻嗰啲餐廳，但係好多都真係 啲頹飯啊嘛， 因為 粟米三寶 嗰陣時唔興，即係嗰陣時唔興頹飯嘅，嗰陣時真係茶餐廳啊，或者我哋附近有間咖喱屋啊喺西灣河嗰頭。雖然最近好似話開翻，我成班中學同學真係話哇，真係要翻去食。你係嗰種中學同學嗰種嘅回憶，然後喺嗰度可能坐喺度食飯嘅時候喺度。讲下哦，隔离台今次又追边个女仔啊？又要特登可能查一查，那个女同学啊，即系嗰种嘅回忆系 浸埋喺嗰個地方，令到你有好多種嘅感覺喺入面咯。即係而家真係少咗好多，尤其是可能我記得之前好似分享過，嗰度有一間茶餐廳喺西灣河附近，我成日迎住洲際茶餐廳嘅感覺就係咁樣。 見到周老闆喺度啊嘛， 係啦，即係有個太子爺，即係拉表叔咁樣啦。咁然後咧就會有個阿姨長期喺坐喺個 counter 嗰度收銀嘅。 係啊，即係 年 秋嚟嘅呢個。 咁然後佢又永遠 一定係電鏈頭髮嘅。 電鏈頭髮，然後查緊指甲，然後你行過去嘅時候咧，佢就嗰部機咧就咔嚓，咁然後就收錢，咁又間唔中有兩個侍應行過嚟同你吹水，佢真係會行過嚟問點啊？今次考試考成點啊？又肥佬啊！唉，咪鬼讀書啦，出嚟跟我做嘢，真係嗰個年代嗰啲侍應係會咁樣同我哋即係伙計同我哋玩， 因為佢都係咁啊嘛， 係啊，佢都係咁，但係而家你行入去一間。哦，嘟 Q R 曲啊，唔該咁樣，咁就冇咗嗰種味道喺入面 咯。你有幾可同嗰啲老闆或者侍應會吹水啊？ 你數漏咗啊！仲有咧，間唔中你就會發現到一個著水鞋拖住我個桶， 又係拖住個桶，又係臭拖住 啊！場所咯，咪即係 即係上面仲堆住咗好多碗碗碟碟啊！個嘅場所咁樣走出嚟咯， 係一條水痕咁樣一路拖出去咁樣。 佢身上面亦都有一條賣魚性 嘅 圍 裙啊！即係你有幾可會同嗰啲即係而家嗰啲餐廳嘅侍應啊，或者收銀啊，或者老闆娘，你會吹水啊？即係大家已經 佢哋想，佢哋都唔敢啦。supervisor 睇住咁樣噶嘛。 唉，喂，真係今晚好肚餓，一哥。 啊，咁整條蟹柳啦。 整條蟹柳壽司啊！ 我都係非常之肚餓。講我而家仲有啲個人暈暈地添，可能要即係出去食翻餐勁啦。係 啊，阿飛哥人工呼吸啊，又嚟。 同埋諗下，究竟捱埋到三點啦嚇？好，聽晚。揭曉啦嚇， 拜 拜。